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探讨关于创造的这个话题。上次我们提到了改变个性就是创造的一种能力，如果你想要创造此刻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，而过去当你没有觉知不知道的时候，可能顺着潜意识在生命当中创造了很多你不想要的东西。所以此时此刻我们讲创造，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些我们想要的情境，我们喜欢的东西。那么你就必须要注意自己究竟有哪些负面的信念，同时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个性，还有就是要为自己生命中的情境负起责任来。这几个都是创造的最重要的一些元素和基本的条件。今天我们再来谈谈一个创造的基本条件，那就是我们的注意力。平常你都在关注些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创造的很重要的基本元素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注意力就是能量，什么东西你赋予它能量，它就会茁壮生长，你不去关注它，它可能就会萎缩，可能就会消失了。所以说每天我们要看到自己是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东西上面。你总是去关心那些负面的消息吗？你总是会有一些恐惧，会不自觉地吸引一些让你恐惧的事情过来吗？还是总是对金钱感到匮乏，所以老是告诉自己，如果我有了钱才能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呢，你就带着恐惧去担心关注那些会影响你金钱的事情的发展。你的注意力是放在哪里？你带着什么样的能量去关注它们？这个是创造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当你想要创造出一个正向的情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带着正向的注意力去关注这个事情。说到这里，我会跟大家说，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，大家都是要求高速度的成长，但是在心灵成长这方面真的是没有捷径的。像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功夫，而且需要你每天时时刻刻去关注去实践的。如果你觉得说拿了一个工具我马上就可以用出来，然后立刻创造出来我想要的情境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觉得只有魔法师他才能够立刻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来。所以观察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功夫，这是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去看的。或是每天晚上听小时空修心课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今天一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，你的焦点都是集中在哪里呢？你看这一天中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为什么你就单单记得其中几件，然后有些事情就忘掉了呢？你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注意力检查表，看看自己都是把注意力放在什么样的地方。在观察注意力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又在那里关注那些负面的东西，会制造你恐惧的东西的时候，会让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能力对自己的大脑说停，安静下来，不要再去关注那个了。我们要把注意力关注在我想要发生的事物上面，而不是我不想要发生的事物上。这样大家理解吗？为什么注意力这么重要呢？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电影叫做《我们懂个叉》？我也导读过这个电影，它就是一个灵性跟科学相遇的一个电影。它里面就讲到说，每一秒钟我们的大脑大概会接触到4000亿位元的资讯，可是我们的头脑是不可能同时处理这么多位元的资讯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过滤的能力，否则头脑的资讯就会爆炸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过滤呢？这就是注意力的所在。所以注意力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曾经也讲过一个笑话， 就是有三个人去赶火车，到了火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走了，他们就去喝咖啡，好不容易下一班火车又来了，他们又有一点迟了，赶紧从咖啡厅出来去追火车，但是火车已经开动了，所以他们在后面追呀追的，最后两个跑得比较快的人呢追上了火车，有一个人没追上，他站在那里看着火车带着两个朋友离去，然后就开始哈哈大笑，旁边的人都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你没有追上火车你为什么大笑呢？他说啊，因为我才是要搭火车的人，那两个人只是来送行的。所以说那两个人的注意力是只在追火车这件事情上面了，忘了自己只是来送朋友上火车的人，而不是要搭火车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把自己的注意力变得很偏狭，或是始终就注意在不该注意的事情上的话，你想那对我们的生命的发展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啊。所以希望今天在静坐当中，请大家都去感受一下你平常的注意力都是放在哪里，让我们能够把心沉静下来，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注意力吧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